孝平王皇后，安汉宫太傅大司马盲女也。平帝即位，年九岁。长帝母太皇太后称制，而莽秉政。莽欲以霍光故事，以女配帝，太后亦不欲也。莽设变诈，令女必入，因以自重，是在莽传。太后不得已而许之，遣长乐少府夏侯藩、宗正刘弘、少府宗伯凤、尚书平晏纳采、太师光、大司徒马公、大司空甄丰、左将军孙建、执金玉银赏、行太常侍太中大夫刘歆及太捕、太史令以下49人，赐皮弁素鸡，以礼杂卜事。太牢此宗庙，待吉月日，明年春遣大司徒公、大司空封、左将军建、右将军甄邯、光禄大夫歆奉圣于法驾，迎皇后于安汉宫地。宫封歆受皇后喜服，登车称景壁，便时上临延寿门，入未央宫前殿，群臣就位行礼，大赦天下。一封赴安汉宫地满百里，赐迎皇后及行礼者，子三宫以下，至邹宰、执事长乐、未央宫、安汉宫地者，皆增至。赐金帛各有疵。皇后历三月，以礼献高庙，尊父安汉宫号曰宰恒，位在诸侯王上。赐宫夫人号曰宫显君，十亿。封公子安为包新侯，临为赏都侯。后历岁余，平帝崩，莽立孝宣帝玄孙婴为孺子。莽设帝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三年，莽即真，以婴为定安公，改皇太后号为定安宫太后。太后时年18矣，为人婉易有节操，子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。莽敬惮伤哀，欲嫁之，乃更号为皇皇室主，令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世子相氏将一往问疾，后大怒，吃鞭其旁侍御，因发病不肯起。莽遂不复强也。及汉兵诸莽，凡烧未央宫，后曰：“何面目以见汉家？自投火中而死。”赞曰：亦助吉凶而言千营之效，天地鬼神至于人道，米不同之。夫女宠之兴，由至威而体至尊，穷富贵而不以功，此故道家所谓祸福之宗也。续自汉兴，终于孝平。外戚后庭色宠著文20又余人，然其保卫全家者为文景、武帝太后及琼城后四人而已。至如始良帝、王道后、许公哀后，身皆夭折不孤， 而加依托救恩，不敢纵自，是以能全。其余大者一灭，小者放流。呜呼！见兹行事，便亦悖矣。